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16集，围攻。展昭等人设了个计，果然对方入了套，于是众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等待赤炼堂的人主动送上门来。对方需要偷的东西有两样，一样是玉璧，另外一样就是银龟甲。玉璧在收藏贡品的皇宫宝库，显然难拿一些，于是很可能去偷玉璧的是陈修。而四块银甲应该在开封府里，去偷的就有可能是陈修的手下，所以两边都要做到万无一失，也就是两边都要留下得力的人保护。开封府和皇宫都是重兵把守的地方，但是赤炼堂的人擅长用火攻，火这种东西人越多，其实可能造成的伤亡越大。展昭想留下来守开封府，不过又想会一会陈修，左右为难， 干脆我守开封府得了，其他人去守皇宫。 有殷侯帮忙自然是妥当的，但是展昭又不放心殷侯一个人，白玉堂索性把天尊也留下了。赵普留下了龙桥广，带着他手下几十个精锐的高手辅助天尊和殷侯，其他衙役士兵尽量稍微避一避，省得一会儿着起火来伤及无辜。而皇宫里则是戒备森严，赵普带着欧阳少征守着外围，中间层是邹良和林业火，库房附近埋伏了影卫，还有展昭和白玉堂。南宫济等人还是加强皇宫的守卫，红九娘和袁天青也派上用场了，两个女人在后宫守着倒是也方便。库房附近的院子里，包大人和太师等人都在，还有不会武功的公孙、小四子、包岩、庞玉等人。吴一霍和他们在一起，萧良带着小五专职负责照顾小四子。一切准备就绪，众人静下心来等待。时间一点点过去，皇宫以及开封府四周围都静悄悄的，一转眼子时已过。 哎呀，怎么还不来啊？ 展昭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拖着下巴。白玉堂靠在屋顶上，闭着眼睛，似乎在打瞌睡。听到展昭的动静，睁开眼睛看了看他。 人都说是夜猫子，你这猫怎么一到晚上还犯困呢？ 展昭搔了搔耳朵，瞄了白玉堂一眼。不远处蹲着的紫影和折影默默对视，别人家的猫起夜是为了逮耗子吃，展昭都让白玉堂喂到那么饱了，晚上自然是美美的睡觉。展昭还是困，伸手拿起放在一旁的酒壶喝了一口，一口下肚，展昭眉头都皱起来了。 哇，赵普，你这什么酒啊，这么呛，瞌睡一口就醒了。 边说，展昭边甩了甩头，白玉堂戳了展昭的腰一下。 这酒就叫一口醒，你这猫量浅就少喝一口，别一会儿喝成了醉猫。 这耗子最近开始动手动脚。 想吧，展昭将酒壶放下，趴在屋顶上，凑到白玉堂身边。 哎，你接下来有空没？ 关于哪方面？ 展昭瞧瞧左右没动静，就压低声音跟白玉堂摇耳朵。 刚刚大人悄悄跟我说，这个案子结了，可能要出巡去常州府了。 那岂不是去猫窝？ 展昭望了望天，不过嘴角还是翘起来了，手指头戳了戳白玉堂的面颊。 这次真去猫窝，我准备回趟魔宫，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你爹娘也住在魔宫吗？ 爹娘都不在常州府，在殷红寨住着呢，不过离魔宫也不算远，赶路半天就到了。 哦， 你想什么呢？ 我算一下要带多少见面礼啊。 不用了，你人到就好了。 那怎么行啊，礼多人不怪吗？ 白玉堂摸着下巴盘算着，展昭家里家长不少，除了阴侯之外，天魔宫里据说还有300多大魔头呢。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要走一趟英红寨，拜见一下伯父伯母。展昭见白玉堂似乎在发呆，莫名有些替他担心。他倒是不怕魔宫里的叔伯阿姨会不喜欢白玉堂，以白玉堂的性子，他们铁定会喜欢。不过嘛，这耗子虽然肚皮是黑的，不过平时看着还是比较老实，到了魔宫不知道会被斗成什么样子。两人正各自想着心思，就听后边紫影轻轻嘘了一声，两人立刻抬头，折影对他们挑眉，有动静了。展昭和白玉堂隐藏到屋顶后边静静等待，果然就见外部一个黑影跃了进来，动作奇快，可见轻功很高。展昭看了一会儿，瞧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对他点点头，因为那飞过去的黑影在月光下显得头发微微有那么一些红，同时一跃而过的时候双眼也带着盈盈的绿光。展昭和白玉堂相视一笑，果然是陈修，擒贼先擒王。陈修落到了库房门口，倒是很谨慎地四外看了看，没发现有机关。他用内力烧毁了门锁，打开一条门缝看了看，还是没机关，于是放心开门。可奇怪的是，就在他开门的一刹那，突然听到一阵铃声。 怎么可能？ 你在哪儿下的机关？ 白玉堂从身后拿出一个铃铛来。 在这儿呢。 展昭望天，身边白影一闪，白玉堂已经下去了，展昭赶紧跟上。后边林业火和邹良到了附近，几个影卫守住四角，准备了铜网，决定像抓铜铃一样抓陈修。赵普也到了，扛着新亭侯站在屋顶看，那头是欧阳少征，反正等陈修再抬头，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堵了个严严实实。不远处的院子里，吴一霍听到了铃声，看向焦急等待的包大人。公孙抱着已经睡熟的小四子轻轻地拍着，有些紧张。 希望一切平安，众人不要受伤了。 陈修被困在院中，一见身中埋伏，倒是也不慌乱，先发制人，突然对着白玉堂就是一掌。白玉堂早有准备，见掌到跟前轻轻一拂，袖一阵寒气过，众人清晰地看到两边掌风一撞，陈修那一掌带出的明显的火焰瞬间熄灭。陈修一闪身避开掌风，此时他站在了月光下，众人也看清楚了他的样貌。和铜铃不同，陈修的身上并没有烧伤，但是很明显内力比铜铃要高。林业火蹲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墙壁上微微皱眉， 这人我是不是哪里见过？ 陈修刚刚躲开白玉堂的近招，就感觉身边有人，一转脸展昭正站在他身边对他笑。陈修回首又是一掌，众人此时都有些担心白玉堂能用寒气抵挡那种顺着掌风往外冒的火焰，展昭怎么办呢？正想着，展昭已经到了一旁屋顶上。众人算是明白了，展昭速度太快，烧不到，根本不用想什么方法对付火焰。当然了，对付的法子应该不少，他一想就很多鬼点子以及小花招。展昭拖着下巴看陈修，随后自言自语， 身体条件是还不错，不过天分不见得就比铜铃好啊。 陈修微微一愣，抬头看展昭。此时展昭正站在林业火身边，林业火则是选了围墙上一个凸起的小圆顶蹲在那里，继续看着陈修发呆，觉得各种眼熟。 陈修在看到林业火的那一刻愣了愣，随即皱眉，似乎是在想什么心思。林业火身边的邹良微微皱眉，陈修这个神情似乎不太对劲儿。这时陈修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这会儿发呆不要紧啊。 陈修一个纵身跃上半空，就见白玉堂鬼魅一样绕到他前方，一刀挥来。陈修无奈，只能从边缘又回到了院子中间。同时，几个影卫拽着一张铜网往下盖，想活捉陈修，但是陈修突然在半空中甩出了一件冰刃。随着那冰刃撞击之声，众人扬起脸，就见陈修手里拿了一把火红色有金属镂空花纹包边的精美禅杖。看到这兵器，众人都愣了愣，林业火噌地站了起来。 啊，无心禅杖，都闪开！ 林业火对四个拽着铜网的影卫喊了一嗓子，四个影卫赶紧一撒手，轻影撒手稍微慢了些，就感觉禅杖碰上铜网的时候手心一烫，同时有一股火热的真气透过手心直接冲向他的心口。幸亏白玉堂刀来得及时，一刀将被轻影拽住的那个铜网的脚砍了下来，展昭一拽轻影的衣领，将人拽到一旁，连点十处大穴。紫影一接青影，就见青影抓着铜网的手火红一片，青影疼得脸都白了。 赶紧送给公孙，经脉都被灼伤了。 紫影点头，都没停留，和赤影一起驾着青影去了别院。陈修握着禅杖落地，警惕地看着众人，面有杀气。林业火站在屋顶上，皱眉看着他。 你和无尘大师什么关系？ 原来是你。你为什么没有继承无尘的内力？ 啊？ 你看来一点火的内力都没有。 切，老子跟无沙学的功夫好着呢，谁要学那烧猴子屁股的火功夫？一点美感都没有。 众人都好奇，林业火和这陈修竟然是认识的。可是陈修没来得及和林业火再续几句，眼前一个黑影落下，杀气逼人。陈修赶紧退后一步，就见赵普拿着蜻蜓猴到了，脸色可不好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